锵锵三人行，哎，又行，很好，很好，哎， 我今天精神百倍， 哎，没错， 哎，阿根廷全胜出现， 哎呦，对吧，你喜欢阿根廷啊？ 我喜欢阿根廷的梅西了，但我支持巴西队，但是你知道巴西没有悬念，所以我现在阿根廷， 我跟你更没悬念，这感觉 对，女人喜欢，但是阿根廷，我就昨天晚上我觉得值得等，我睡眼迷离之中啊，我就发现他没让我失望，最终蹦迪进去一个。又进去一个，对吧？ 而且总是让你精神焕发，因为他场上很多东西看。 没错，尤其是让女观众嘛，催情素、催情素，这个哗哗胡乱 催情素。 很开心。 对，这个哎，佑婷今天穿的也是非常的好啊、哦，好像是法国女人的睡衣。 哦，对呀、啊，我们这个。 按说我对法国也有一份感情的。 对啊，您第二祖国嘛，不是吗？对。 佑婷也喜欢法国，对吧？ 嗯、哦。 可是现在啊，法国队这个教练啊，多梅内克呀、啊，已经给人。骂成多梅内裤了，你知道吗？说法国当年有百科全书派的学者，你知道多梅内克是什么学者？他是仰望星空派，这是一星座专家， 是研究20年的星座专家。 他这种人到台湾能火？ 没错，没错，没错，台湾什么都能用星象来解释。 可是他显然这次星象就整个估错了。他们说他这一次不用亨利，不用一些大将，就是因为他觉得亨利这些大将的星座和他相克，这跟中国算命是一样。很多老板会说， 上一届也 是，你的这个名字跟我是相克，我就不用你。 星象学家没看错呀、啊，亨利就是背后捣鬼的其中之一啊。 嗯， 你知道现在法国队这个内讧啊，人家说这法国队这是什么呢？由闹剧到悲剧到惨剧，然后呢，法国媒体现在已经揭出来了几个幕后黑手，就是说更衣室里这个阿内尔卡骂了这个多梅内克，你这个婊子养的，对吧？这个事儿怎么 跑出去呢？ 更衣室里的话，就像咱们凤凰 对 内部会议开会说的事儿，你要出去说，那我们简直灭顶之灾了，对吧？哎，但是怎么弄出去的？后来现在法国媒体说了，是四个阿内尔卡的哥们儿。其中有一个就是这个亨利，他们这联手把这消息捅出去的。 哦，所以就不关那天那个体能教练的事儿，因为那天呢，你记不记得后来法国队罢免嘛？ 哎，咱们看一下那照片，你知道那天这个罢训，画法国队，我发现撤罢训撤场的这个姿势啊，哎呀，很有这个战士打靶打赢回 来。这时候就 团结，这是最有纪律的时刻， 最团结的时候， 最团结的时候， 对， 说是跟那个队长跟那个。体能教练嘛， 对，但是他们这场冲突的原因，就说是因为他们认为这个体能教练是出卖更衣室秘密的人。 哦， 所以现在很多说法，反正现在我们没人闹得清，我们只知道的就是法国队其实从来就多内讧， 对， 98年就内讧，内讧到现在。 以我这个爱法国的人，我很了解法国人，我跟你说，这就是法国人，法国人最爱争吵， 对， 法国人最爱争，他咖啡馆里不就这事儿就跟他们聊疯了，你知道吗？这是最爱争吵的人。 是，而且我今天这个查资料，我发觉原来"个人主义"这个词啊，源自法语。就是最刚开始，个人主义是法语，所以我想法国人真是把个人主义发挥到淋漓尽致。 哎呦，怪不得我爱法国的，是吧？但是总也不成军呢、啊。这法国这次，你知道法国人的心情？我跟你讲啊，昨天那个跟南非那个比赛踢完之后，法国电视一台的解说员跟咱们央视解说员那个语调完全不一样，是吧？没有愤怒，没有哀伤，只是平静说。我们可以回家了然后法国的报纸打出来的标题是什么地狱之门什么荒诞游戏什么的都是这种 我觉得其实法国人是会平静的为什么因为赛前大家就已经不看好 嗯， 你比如说这一回啊出现从这个赌球的盘口来看、啊、香港不是合法的吗赌球你赌球盘口来看你可以看得出这回很多奇怪的现象首先比如说像那天英格兰啊居然赌他输的是占大比例的， 嗯， 然后这一回呢，也是赌法国输啊，是一面倒的， 对， 法国对南非啊，这等于赛前所有人都觉得他会输，所以他也果然完成了大家的预期，您懂吗？ 你知道有个女网友看完这比赛留言之后说，看来。这个法国队输给中国队的传说是真的 而且我昨天很多朋友就说啊要熬夜看球我说法国有什么好看就睡了起来都知道答案他说就是看他怎么输的大家很想知道这个荒诞的球队在球场上到底可以荒腔走板到什么地步 因为其实昨晚开始、啊、球赛是同时两场进行的 对 我相信大部分的选择看法国因为这场其实没什么好看、 嗯、 但就想看你搞成怎么样 不是你说这文道我也觉得真奇怪啊、嗯、咱中国人讲瘦死的骆驼比马大 嗯， 这帮人都是百万富翁啊，身价都比那南非高多了。就是说，看来一个队要是丢了魂儿啊，他能烂到这么一个程度，真是不可想象啊。 他那种魂是什么意思啊？就是他不想踢了，你知道吗？ 要斗志。 他不是说那种，你刚刚说那种是为了要求生存呢，到最后一刻要获胜，对不对？但是现在他们不想生存了。他们不想踢，他们想回家了。你昨天从我们看球的角度看，九十分钟，你看那个场上， 嗯， 那个有谁是想踢球的呢？西塞想踢球， 嗯、 因为西塞也对里贝里还只有下半场有个人机会，他要证明一下。但主要是西塞最可怜，这个中国球迷对他很有感情，因为过去我们的国脚郑智曾经把他踢断过脚， 哎呦， 所以呢，使得他上一届世界杯出不了赛，痛哭流涕，就说是中国人害的，那是跟中国人有情节的。这一回好不容易终于能够为国出征了，就踢了昨天这一场。昨天他只踢这一场整个世界杯。 哎呦，你看见他那个表情哈？ 对，所以你看着好像他拿红牌一样，因为他一辈子一个球员就想踢世界杯，然后他连续三届没选上，这回选上，上场的第一场就是这一场。 你看法国队那个眼神，你就知道什么叫空洞。昨天是吧？ 真的是空洞。 哎呦，而且呢，就像你说的这个，我觉得在欧洲国家里都说呀，跟中国最像的文化上啊、民族性啊，跟中国最像的就是法兰西，就是法国。 是。 所以你看他这个踢球，你看上届中国打入世界杯的时候，中国队的目标跟法国队目标是一样的， 对， 赢一场嘛，平一场嘛。得一分嘛？ 不，我他们是想得冠的，原来是、 啊、是吗？ 你别这样， 不是不是，最近也 这个期望不断降低。 最近也有人说了，说也不能都怪多梅内库，多梅内库就是说有个职业伦理的问题。 嗯， 你这个球员这样弄，就说关键是法国足协。 嗯， 第一个是法国足协，你为什么选择多梅内库啊？当这个主教练，再一个是法国足协啊。把这个事情公开，而且开除开到阿内尔卡嘛，就企图分散这个人们对他们的这个注意力。说这种行为啊，跟中国足协的策略很像，所以现在网友都在调侃说法国足协有望发展成中国足协。 是，但是还是有个人能力的分别啊。比如像昨天法国啊，差一点就要重蹈中国覆辙。 嗯， 中国当年在小组赛， 嗯， 三场都输，而且三场无进球，叫三零部队嘛。昨天法国是差点变三零部队，这个前世界冠军你知道吗？ 哦， 就是他前两场没进过球。 对，要不是后面 输 了一球。 我记，我让我想起来当年中国队在小组分组赛最后那一场的时候，球迷大喊就进一球，进一球。现在法国果然还是能进一球。 所以人家现在都有这段子嘛，说这个法国足球令国家蒙羞。听到这个消息，中国男足笑了，对法国朋友说：“慢慢你就习惯了。 ” 但是这个事儿啊，你刚才讲个人主义，我现在发现啊，这种事情也的确啊，有一种这个职业伦理。而且这个问题啊，中国人尤其是可以探讨，因为我自己就有这种困惑。你比如说啊，就咱就说实话吧，我也不是说跟公司就没有牢骚，没有不满，没有矛盾。但是我就发现呢，两个，一个旧道德，一个新道德，拘着我，管着我。可是啊，我就很困惑，因为我发现是不是现在这年代吧，就是当然我是胸无大志，说道德就脸红的人啊。但是为什么我看很多满口仁义道德的人啊，怎么他在这些很基本的事上就跟我不一样？还是说我过时？哎，你比如说怎么说呢？假如说你跟公司有矛盾啊， 是， 咱从旧道德上来讲。有个饮水思源，我总是觉得哎呀，毕竟是从人平台上出来的，这怎么说。可是你看今天的年代也可以有一种伦理，另外一个人就跟我说了，说他当年要你也不是慈善总会啊，这也是等价交换呢、啊、这里边有什么恩和义啊，你也不能说他没道理。然后我说一个新道德也拘着我是什么呢，就好比是说哎咱讲职业伦理，就像这次法国队， 对， 就是说我跟你这个上级也好，公司也好，不管有多么大的这个矛盾，对吧？甚至我可以离开，但是在我离开之前，在矛盾解决之前，我还是要兢兢业业的工作，对吧？对，我这个对拿人的钱，忠人的事，对不对？可是文涛，我跟你讲，这个体会，像我这样做人呢，矛盾就永远不会解决， 对， 因为我就想到中国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什么呢？守规矩的人，按规矩来的人，你得不到奖励的。那些个这个个就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什么都无视天下规矩的人，占尽风头。 所以我刚开始对阿内尔卡，其实我是予以同情。我觉得是说，如果我看到一个球队的矛盾，我希望球队踢好球啊，我当然会跟主教练说，我觉得你的问就是大家有问题在哪里。那当然，这次教练的问题已经是很明显，全世界都是他有问题。我身为球员，而且身为主力，我当然要跟你说，我觉得你的问题出在哪里。或许他在 沟通的过程中出言不逊，但他这个利益是好的， 但 是最后他被处罚了， 完全不一样，已经不是这样。你说这个情况通常是球队啊，就是会有会议的内部，教练会带着大家开会检讨，你那时候给提出你的意见，但是他在中场休息的时候，他对教练，他不是说我认为这么踢不好，嗯，我觉得你可以这样，他不，他说的是你这婊子养的脏货， 这个你懂吗？ 他说的是这个。 照这么说，有一个照这么说，有一中国记者写开的微博也是违反职业伦理的，说这个刚才我们编辑部开会，领导传达上级精神，不准在报道世界杯的时候借机讽刺中国足球。所以啊，咱们还是要告别 goodbye my love。是吧，我的爱人法国情人，看见疫情穿的这个睡法国情人睡衣，我就更是就哎呀，就 有没有美好的 ending， 对不对？我们也给他们点一个这个歌啊，什么歌呢？法国最出名的是香水，但是这次发现香水有毒啊。 你身上有他的香水味，是我鼻子犯的罪，不该嗅到他的美，擦掉一切陪你睡，你身上有他的香水味，是你赐给的自卑，你要 现在网上的这个段子啊，蛮有意思。所以中国人的幽默感全是意淫别人的，你知道吗？这荷兰1-0日本，日本哭了，问韩国在哪里？阿根廷4-1赢了韩国，韩国哭了，问朝鲜在哪里？葡萄牙7-0胜了朝鲜，朝鲜哭了，问中国在哪里？中国队在国家体育总局豪华会议室看完三场比赛后，相视而笑，幸亏没有去。幸亏没有去。 没办法，我觉得现在世界杯啊，每次这种世界杯也好，欧洲杯也好，这种大球赛啊，大家就一定要做到刚才你说的那位记者，就接到不是领袖传达意思吗？就是说领导说不能够借机讽刺中国足球，但所有人想的就这事儿。 对， 一定的。 而且我觉得中国虽然没有进这种大型的比赛，但是为什么我的感觉啊，中国网民是特别的有那种民族心的，还是扎进去，并没有我想象中的客观中立。哎，就如果你今天说了朝鲜怎么样，不行，他就很生气，就说你怎么这么有意志力的一个球队，你怎么可以取笑他输了太多了，或者是什么？就是我觉得中国球迷是不能客观的，但我以为在这个世界杯之前他们是可以客观，因为我没有进啊， 没有没有， 所以我们 全世界的 是看实力的， 全世界球迷都不可能是客观的， 对， 而且 那我可以支持我的国家，这我可以理解，但是你把你的情绪寄托在别的国家， 怎么支持自己的国家？ 对，而且还有一点啊，就是你要知道。这种球队的比赛一定非常政治，比如说像朝鲜，你对朝鲜歌颂朝鲜那帮人，你可以想得到他是左的，骂朝鲜那帮人呢，就是趁机呢也是要搞讽刺的，然后呢同样的去歌颂美国队，说美国队打得好的又是一帮的，骂美国队的又是另一帮的，他都在表态，其实 而且我跟你讲 利用这个机会在表态， 这个有一个叫什么王冉的这个写微博，我估计是个女的贩子哈，他就从恋爱的角度说呀，他说看足球比赛啊就像谈恋爱一样，你必须得有立场，你要看一场你个人没有任何倾向的球赛，他就好有一比啊，他就说好比你们男观众看选美比赛的选手，或者像你们男性嘉宾啊，在天上人间看排一队的小姐们一样，一点意思都没有，你知道吗？你得有倾向，你得有倾向。 但是中国的倾向是很一致的。我的意思是说，就是它是让我感觉极大多数的一致化的往一个方向走，一个国家或者是像你对韩国或者是日本，你就没有对朝鲜那种激烈的心情。这是我第一次在香港看球的时候 一 种感觉。 很多人骂朝鲜，其实在中国，就还是分两帮的。就依据大家政治意识形态的区别是不一样的， 所以政治跟这个实力没有就球 没有太大 关系，没有办法说 举很简单例子啊，中国球迷里面还有另一种很奇怪的现象，就是喜欢阿根廷跟喜欢巴西的人是截然对立的， 哦， 就在很多国家，他也许说我们都喜欢巴西，但不会因此讨厌阿根廷，或者喜欢阿根廷，不至于因此讨厌巴西。那当然，我们知道南美这两国是世仇啊，在足球上。但在中国呢，我们还陪着人家世仇起来。 对， 所以中国呢，就出现一个名词叫阿黑嘛，就是这个凡是黑阿根廷的人都叫阿黑嘛，就是骂阿根廷。 那黑巴西的呢？巴黑， 这个我倒没听过了，反正有一帮是有一帮阿黑的，那所以两边是吵得很厉害的。 但是这次我就说这个巴西和阿根廷啊，我确实我这个有审美是吧？阿根廷的这种咱都能理解哈，你看风一般的男子就是那样一个风范啊。但是巴西呢，你知道我那天居然想起魏中国人说的魏晋人的那种风度，有个字叫逸呀、啊，以逸待劳的那个逸。 是， 你看巴西就是那么悠哉悠哉，晃晃晃晃晃晃就这么打。阿根廷这个让人感觉到这个激情的那种， 对， 哎，咱们可以看看阿根廷在场上的激情啊。我们有一些这个照片，来，咱们导演这个给放一下，你瞧，梅西 这也太激情了， 这个叫什么？ 说现在没踢 激情吗？ 说现在没踢没踢梅西，终于学会在别人被别人踢倒之后反踢别人一脚，然后再看下一张。你看又婷，你这个看出来了，有些女、我现在发现有些女球迷非常的色，专门推荐这张照片，说看出梅西。 你确定这不是同志推荐的吗？ 说那玩意儿比较雄伟啊，所以没梅西大个的。然后再看下一个，然后你瞧，这个不是这届世界杯，有人就联想了杯赛上，你知道六婷，我们树叶遮住的、那是赤裸裸的生殖器啊，能扯到内裤都扯开了。你再看下一张。 这更是 啊，这个扯出来的啊，很像有种被淹的感觉，是吧？然后你再看下边，哎呦，这个挺柔情。这个网友就是昨天西班牙那个， 昨天西班牙对 网友的解读是：富二代的脸上贴满忧伤。你再看下一张， 为什么是富二代呢？ 哎、这个。一球往他哪个地方踢啊？这是富三代，你还好吗？问候人后代呢？你再看下一张。哎，没了没了。但是文道士也可以讲讲你爱的阿根廷了， 因为我觉得其实昨天阿根廷打的也很易。 嗯， 为什么？因为阿根廷反正是赢定了，反正小组出线。第一，他换了七个这替补球员上来练习一下，而且呢，我觉得他们昨天打的是非常轻松，基本上是谈笑用兵， 没 一点都不着急。 嗯， 你看那两个进球都是在最后十分钟内进的，就前面八十分钟。就想也想进球，但是你没有感觉到他太想，他就很轻松，他觉得自己能赢，打到最后十分钟都能进你两球。 上次赢韩国的时候，就有人替老马着急嘛，说老马这个出席比赛，带两个表，明显没有贯彻三个代表的精神。跟朝鲜打的时候，一下进那么多球，没有贯彻科学发展观嘛，不留着点力气，以后怎么办？这次老马学会科学发展观了，留着点力气是吧？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所以说啊，我太喜欢马拉多纳了，太喜欢老马了。你知道最近媒体啊，纷纷就是巴西队那个巴比亚诺那天进的那个球是个手球，实际上算进了。那媒体纷纷用这个上帝之手来形容巴比亚诺，没想到引起了正牌上帝之手的不满。马拉多纳啊，大声疾呼，他那算什么上帝之手？他那只是个拙劣的手球，远远不能跟我当年那次相比。 连手球他都觉得自己比较高档， 没错， 对吧？ 我跟你说，真是这个宝刀未老。你知道马拉多纳那天 啊？ 跟他的这个阿根廷队队员来了一首什么，说你们抱怨说这球不好吗？球不好吗？马拉多纳把球放这儿， 进任意球， 踢了一百多个任意球。 嗯， 这就马拉多纳自个儿啊，亲手不是亲脚啊，踢了一百多个任意球，而且是指哪打哪，我打左上角啪一下，这个球门将都扑不住。马拉多纳然后拍拍手说：“瞧瞧，还怨球。” 我很担心他在这个场外不是就是戏也比这个场内的人多吗？我觉得再这样比下去，而且看这样阿根廷状况那么好，如果一直打到决赛的话，马拉多纳会不会真的忍不住哪天就真的冲进那个场里面就踢了这么一脚？我觉得他真的忍不住的，在场边。 首先，他镜头感又很好。就记者呢，我觉得这回世界杯最受记者欢迎的教练肯定就是他， 对， 永远跟着他。 哎， 就你永远觉得这个阿根廷上来好像有十二个人在踢球一样，对不对？ 没错， 而且总是要不给他镜头嘛。 而且确实，你感觉啊，老马 他的气场照着他的这个球队， 真的是。 所以就刚才文道还可以讲讲，就说多梅内克，多梅内克为什么不行呢？这个东西你不能不承认，他是不是还有问压不压得住这种人格？ 他压不住， 魅力 压不住。你想想看，多梅内克是那种躲在房间里，我算一下你的形象， 三塔罗牌的， 太痛了， 这个出去怎么压场？老马不是这样，对不对？老马现在带着这帮球员，这帮球员都是小时候看着老马当偶像，觉得这是我的偶像，我要学习他。你的偶像今天来指挥你们了，你说怎么样？而且这阿根廷以前也是内讧的，他上一届就内讧。那问题是找老马来当初的原意啊，阿根廷足协的想法就是，其实没人知道他会教练教的怎么样，因为他没怎么干过这行，但觉得起码他压得住场，就是看中这一点。 而且人家老马是上阵父子兵嘞，那个阿奎罗嘛，不是那个解说说那个阿奎罗的理想是当不成球员也要当球员的老婆，但是这个阿奎罗 人家说了，他跟这个开始跟梅西也是有争这个球王接班人的这个宝座， 但是人家说了，他没能继承球王的宝座，但是他继承了球王的女儿和家产，这女婿啊， 对 啊，而且他跟梅西俩人感觉有点发小那个意思， 现在很好，现在其实整队的默契打得都非常好，感觉很顺。 那我觉得就是马拉多纳蛮厉害的地方，他怎么可以搞？因为女婿既是自家人对吧？梅西呢，当然是这个众所期待的一个下一届球王，但是他怎么可以在场上让这两个人会互相帮忙？尤其是在这个每一场球赛，你很明显阿奎罗是去帮忙梅西， 对， 去衬托他。马拉多纳甚至表示说，我就是要培养梅西变成一个历史上的一些。 我看老马是恨自己没有三个女儿是吧？ 对，是不是这样？就是他可以协调得很好。 不过我觉得这个是这一回世界杯很常见，那种父子兵、兄弟兵，教练是有个儿子上去踢，很常见，真是举贤齐。 多梅内克还没成婚之外，没儿子。